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首次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进行了客观呈现。监测结果揭露了学生在身体素质上的问题，肥胖比例较高，视力不良问题突出，睡眠时间总体不足。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在十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 30.7%， 八年级学生睡眠时间为九小时以上的比例达到了 16.6%， 达到标准的小学生人数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达到标准的中学生人数则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2018年将会进行招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并且开设试点班。试点班计划从北大、清华、中科大三所大学的大三年级非医学专业学生当中招生。学生经过考试录取后，在本科第四年进入到协和开始医学专业的学习。这样的招生模式在国内医学院校当中尚属首次。申请的学生需要在8月1号到8月26号之间登录试点班招生网站，在线填写申请表，学校对申请者进行初步筛选，通过初筛者要参加多站迷你面试，以考察沟通交流能力、英语能力、职业素养等综合素质，之后还要参加医学生的标准体检。学生被录取后，在本科第四年进入协和医学院开始医学专业学习，医学专业学程共计五年时间。 新高三的学生如何在暑假制定复习计划呢？专家建议，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要脱离学习的实际情况，首先是自己的知识基础，基础好了就要拓宽加深，进一步提高，基础差就要查漏补缺，巩固基础。其次是自己的接受能力，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定到什么程度，任务不能太多，要求不可太高，应该做到量力而行。第三呢，是时间的实际，每个阶段能够提供自由学习的时间有多少，应该量时而定。第四，还要结合老师的教学进度而定。很多学生个人学习计划的破产，就是因为不够了解老师的教学进度的实际，而使自己安排的学习任务不是过紧就是过松，还会出现自己安排的学习内容和老师的教学内容相脱节的现象。 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上演，从今天开始，大剧院特别策划的国际儿童戏剧季板块将会正式与小观众们见面。直到8月20号，来自中国、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南非六个国家的八台儿童剧演出将会在暑假集中演出32场，用多媒体舞台剧、儿童版的木偶歌剧、游戏剧、声光剧、肢体剧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戏剧启蒙。 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首次为0到3岁的婴幼儿开设了专场演出。在25号日本儿童青少年演剧剧团协同组合带来的婴幼儿的亲子剧《空气》，适合2岁以下的婴幼儿观看，最小的观众年龄仅在1岁左右。在8月24号到26号挪威福特剧院带来的儿童剧《麻雀》将为3岁以下的孩子演出。戏剧制作人表示，虽然1岁左右的孩子可能还无法使用理解丰富的语言，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看待生活的角度和能吸引他们的事物，他们也能看懂戏剧语言的表达。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秦天编辑、秦天、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教育面对面的话题讨论当中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是广电总局严控选秀节目《青少年如何在娱乐节目当中寻找精神食粮》。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 暑期最后三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进行严格评估，要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目前国内的选秀娱乐节目在价值观引导上出现了哪些偏差？我们的青少年需要怎样的娱乐节目？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 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和您关注的话题呢是广电总局严控选秀节目，青少年如何在娱乐节目当中寻找精神食粮。也欢迎您和我们共同分享您的观点。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随时的把您的观点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后台。 嗯，接下来赶紧邀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影视咨询观察与网络节目研究专家李真然。李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家庭教育专家田国秀老师。田老师您好。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邀请的两位专家老师，从他们的身份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方面要从目前的网络视听的节目啊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另外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是要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如何让我们的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时代当中寻找到属于他们的精神食粮。 嗯，一上来我们先从这个通知说起吧。嗯，因为这个是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对， 以往都是广播电视，但是这个名字换了，还是网络视听节目，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以往可能是广播电视来传播，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网络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了，所以说想请李老师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则通知出台的原因有哪些呢？ 从这个通知的标题可以看出，它主要针对网络综艺节目，针对之前某些节目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拜金啊，比如说低俗啊，比如说这种选秀的这种人的表现的问题，然后总局呢在这种青少年或者是未成年人在放暑假之前啊，来出台这样一个规定，对他们的假期生活，观看这些节目有了一个指导，另外呢对这个平台播出这些节目也有一个规范啊。 我们可以和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广电总局下发的这个通知当中的其中的要点啊。叫做严防不良内容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要进行这个严格的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的倾向。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出台这样的一个通知，一方面是时间段的选择，大家会认为在假期当中这样的网络视听节目更多的会吸引到我们的青少年的朋友，另外那就是现在的网络视听节目确实是出现了广电总局在通知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不良的倾向了。 对， 问问田老师，您在网络当中有关注过这些选秀类的节目吗？您看过多少？ 坦率的说哈，我本人看的真的不多啊，不多，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啊。但是我其实，在接触对象上，因为我自己在大学里做老师嘛，所以还是接触到不少本科生，包括我们，因为也培养面向基础教育的老师，所以我们其实跑中学跑的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会从学生那儿听到，是他们，比如说我们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在做学术沙龙的时候，他们会用 叫什么？这个闲着的时间就会聊这些，聊一些这里边网络剧啊，聊一些网络里边的一些选秀节目。我其实，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都有点哑口无言，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么多新的剧目， 没法沟通了、 也不是没法沟通，就是好像我会觉得兴奋点不在一起。对他们好像讲的还挺兴奋的，眉飞色舞的啊。然后我就会问，这都是什么呀？他们说是网络里的什么节目，什么什么节目。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些节目可能对青少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还很受欢迎哈。 对， 至少他们觉得他们有时间的话还是看。 嗯，今天会看吗？ 我肯定会看呀， 肯定会看。其实今天这个我们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啊，所以之前呢看了很多的相关的报道，才知道像什么《创造一零一》啊，什么《明日之子》啊这些网络的选秀节目，但是目前为止是不是《明日之子》已经被停了吗，李老师？ 又上了，应该 又上了， 就是 经过 修改以后，对， 修改以后之后，然后又重新上了啊。 您看，像刚才田老师说的，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其实他们还是非常对于这种网综节目非常吸引的哈，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这种网综。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视综艺而言，因为网络它确实会呈现出一些独有的一些特点哈。到底是哪些特点对于青少年比较吸引呢？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我们请李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一个数据哈，就截止到17年底，就去年底，咱们国家29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占网民已经占到所有网民52.9%，90后、00后，这个对他们而言，这网络视听节目已经在他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这种角色。为什么能吸引他们呢？我比如说提这么几个特点哈，所谓网感，跟电视或者传统这个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这个词叫垂直，垂直的意思就是说直接点到你的受众，从他这个节目内容。从他的这个嘉宾选取，就是他要给哪部分人看，哪部分人听啊。另外呢，从制作上他们叫精细化运作，另外呢多元化视角，另外还有这个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方式，以及呢灵活的编播模式啊，都是他们这个区别于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或者广播电视综艺的这种内容。但是呢，里边又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一些倾向，比如说，低龄化的这种倾向。另外呢，底线低，内容少，文化缺失，为了争夺眼球、抢流量而不惜牺牲这个审美取向，或者是呢各种手段来表现。 所以您看，您说的这些特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佩服那些做综艺节目，而且是做火了的那些综艺的节目，我们时刻自己在反思，我们这个自己的节目怎么没做成这样啊？但实际上，你从正面角度去解读，你比如说垂直的这些个受众的群体，然后精细化的一些个视角等等等等，实际上是每一档电视节目或者是广播节目它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但是做总归是要有一个度，或者说是应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但是现在恰恰在这些引导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在刚才您说的出现的这些新的特点当中，您分析啊，哪些环节是容易有这种潜在的风险的？就是说，会对我们的青少年造成一些不正当的一些不正确的引导。 比如说里边的这种参与的嘉宾他们的表现啊，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是正面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另外呢，他的这种倡导的这种生活理念啊，或者是呢生活方式是不是健康啊？另外呢，他的这种审美取向啊，是不是呢符合大众审美，还是呢去另辟蹊径，或者是找那些奇葩类的啊？里边呢很多有我们叫三性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或者叫三观啊，不正的这种元素，这个呢都是其实总局下的这个规定里边重点要管控的内容啊。 其实刚才田老师在聊的时候说到，很多同学会在课余时间一直在聊这个网综的节目哈。您在听他们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替他们也会担心啊？会不会比如说耽误学习啊，或者对他们的人生观呀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呢？会考虑到这些风险吗？ 我好像第一反应不是担心啊，今天我是觉得，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幼稚。 幼稚。 对，但是。 但是我翻过头来我自己反思自己，我觉得我给他们这样一个符号也不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就真切的去看这些节目。 嗯。 但是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边，实际上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哈，刚才这个李老师说，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其实我个人感觉现在很多看网剧的或者说看网络这些，我个人认为更关注的是观赏性。 嗯， 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我看来其实它是更高深的。 嗯， 无论是创作团队是吧，还是这个嘉宾的表达，还有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节目的立意，我觉得它都需要有很深的思考，或者有高的这个投入，甚至于高的这种加工。但是观赏性这个方式其实就像从某种来说是形式的部分。对吧，比如说哪些嘉宾上台啊，然后这个布景啊，包括这个整个节目的这个串场啊，其实是形式的部分。而我恰恰觉得现在我们很多青少年的听众也好或者观众也好，我觉得他们其实就要这个。 嗯 嗯。 他觉得，或者说在我接触的青少年里，我觉得可能会思想性也好，或者叫这个刚才还说了个什么性，这个 艺术性 、我觉得可能会让人是要烧脑的。 嗯， 对。 是要动脑子的，就是相当于 观赏性可能偏娱乐性的。 对对，如果说我自己就不愿意烧脑，包括制作团队我也不愿意烧脑，我就希望挺省事的，然后弄得大家又特高兴，嘻嘻哈哈一笑。我觉得其实受众和制作者都很轻松。 嗯，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我不是说想认为这点就说明我们的孩子鉴赏水平低，或者说我们的青少年就低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要抓住这个特点，就是用这个观赏性背后的东西要去挖掘。 嗯， 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后边这个做的不够。 嗯， 我不是说指向说创作团队就低俗啊，而是我是觉得我们用观赏性是吸引他们，这恰恰是比如说我们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我觉得是它的优势，对吧？但是如果停留在观赏性上，我觉得就没有达到这种网剧的这个就真正的社会意义，因为观赏性仅仅是形式，对吧？你把我吸引进来了，你应该让我去看到更丰富的世界，或者有更深刻的内在反思，但可能却在这个方面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现在是多于形式大于内容了哈。 嗯， 对。 其实现在更多您说的这观赏性，其实我会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些小鲜肉啊， 对， 是吧？就是他只要长得好看， 对呀， 啊。感觉青春， 嗯， 然后阳光， 嗯 啊，至于阳光是不是属于那种向上的，咱们不敢说啊，我觉得就已经初步具备一个初步的观赏性了， 对呀， 啊， 对呀， 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应该是去年，像中国诗词大会第几届我忘了啊，最后胜出的这个来自上海的那个武亦姝，亭亭玉立的一个少女，实际上那个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你看就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对，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三， 它是就是统一的了啊，它就是统一的，对对， 嗯。李老师，因为您是一直在做这个网络节目、网络视听产品的这个 研究 的，我特别想这个了解一下，国外也有这些个娱乐的节目，网络的这个娱乐节目，甚至很多国内现有的变种的这些娱乐节目都是通过国外引进过来的，国外的那些个节目对于国外的那些青少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负面的影响呢？ 其实呢，综艺节目的由来就是从国外，以欧美最早，然后后来是韩日、日韩，然后咱们呢是往后啊，主要学习这两个方面。网综是咱们国家的特产，国外没有纯网综，能理解吧？就是它电视跟这个网络都播，咱们这种纯网综就是电视上没有。只有在网上播的，是咱们国家的特色，啊，所以呢，它这个国外的这种综艺节目，它也是给这个青少年看的比较多。它在这个内容的管理方面，因为它很多是私人电台、电视台，管理方面呢，他们有相关的法律，比如说新闻法，来那个管理他们，非常严格，比如时长啊、时段呀。只有什么时间能上，比如说这个10点钟以后才能上的啊，专门给这个孩子看的，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看的这个内容，他们的这种内容的法律条文还是很明晰的啊，只要是违法违规，那么就是一查到底，一罚非很这个重罚，另外呢，这个甚至是处以极刑，就是吊销执照啊，到这个程度啊， 所以他的这个处理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呢，也其实能够从中看出有一些

家好，我是初三年级的庞一晨。最近我看电视上好像有很多类似那种选秀类的节目，那么这些节目我觉得是很好的综艺节目，但是还是不要过度的去模仿出类似的节目，因为看多了难免会觉得没意思。我觉得最好可以出一些原创的节目。那么对于这些节目捧出来的那些明星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是追他们的，还是要理智的、适度的去追星，不要疯狂无脑的去粉那些 idol。 曾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那种综艺节目，我觉得是央视的朗读者还有诗词大会，主要是觉得这些节目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很新颖，所以就会有看下去的兴趣。以后那些综艺节目的话，如果是原创的话，会有一些新鲜的事物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去看的。 我是陈江文中学员初三三班的艾思琪，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极限挑战和中国新说唱各种纪录片，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真实，他们这个世界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样子，而不是像真人秀，现在中国一些真人秀一样过于作秀，太娱乐化，刻意在掩盖什么一样，没有把那些最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好像都是在演一样。对于追星呢，可以追，但是如果过于痴迷他，败光家里的钱那种，就是我觉得就太过了，就没有必要。我希望以后中国的电视节目能有多一份真实，不用去刻意掩盖什么话题。 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几位同学他们的观点。其实呢，就像田老师刚才所讲的，其实现在这些孩子，他们对于知识上的这种渴求，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包括思想，包括艺术鉴赏力的需求是的。 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媒体或者说我们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去对于他们进行引导。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叮当啊，他说出台限秀令也并不是不要好看的文艺节目，而是不要这种浅薄空洞片面化的节目。他说真正的娱乐呢，应该是寓教娱乐，即便是偶像养成类的节目，也不能够只是聚焦偶像今天的成功，着眼于偶像奢侈的生活和光鲜的外表。我觉得这个就理解的 很准确 了， 对， 是吧？ 是。 那当今的青少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呢？丁老师，您觉得呢？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其实不太好用特别简单的话就马上就能答出来哈。我刚才联系到你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提供的很多这种网络节目有点类似像快餐。就是我们身边能知道的这种快餐，它可以顶饱，也可以就是说我急的时候马上就去买两个汉堡啊，买瓶什么东西我就喝了。但它真的从人的整个的这种全面的完整的这个成长来说，可能不一定是有益的。所以其实孩子们也会知道吃多了就刚才前面访问的那个小孩就说觉得挺没劲的哈，也觉得就是挺浅的， 都是一个套路。 对，都是一个套路，而且也、 骗不了我。 对，都骗不了我。所以孩子们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对孩子有影响的，我觉得刚才的有的学生提到了两个我们可以借鉴的啊，不是说全部向他们模仿。一个不是提到了这个朗读者，还有一个提到了诗词大会，对吧？这两个节目可能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在这种综艺节目里边，我个人认为是能够兼顾到刚才那三个性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是能兼顾到的。而我们其实也可以请我们的相关专家去研究，就是这类节目他花了多少的精力。他们真的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包括这种被访嘉宾的选择上，还有在去访某个嘉宾的时候，他想从里边提取的思想来说，他有多么好的这个深入性，是吧？我觉得这是我刚才想回答的。所以我其实没有直白的回答那个张正的提问。为什么没有直白？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可就是绝对化说就哪几种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孩子们欣赏口味是极其多元的，或者说是极其丰富的，而且也是极其差异性的。所以我们而且我甚至也会说，比如说朗读者如果一年两年三年永远都这个夜模子，可能有的孩子也不看了。 对。 所以他特别需要新颖，而且又需要这种叫什么，有这个超出你的想象，是吧？又

暴秦末年天下大乱，西楚项羽图自立霸王，赤旗刘邦斩蛇起义。先入咸阳册封秦王的游戏，让乱世英雄之间生死相逼。在项羽的40万大军消灭秦军主力后，入得咸阳的刘邦也对日后称霸起了野心。在上期节目中，奸人曹无伤的告密让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战争蓄势待发。刘邦和张良主仆二人已经做好了鸿门宴之前的一切准备。接下来，宴会之上的惊险一幕即将上演。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今天继续为您讲述。 下面我们来欣赏第四部分，鸿门宴会。这是鸿门宴当中中心的内容，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司马迁对鸿门宴的叙述分为四部：第一，刘项对话；第二，范增视觉；第三，项庄舞剑；第四，樊哙闯帐。第一部是刘邦和项羽的对话，我们简称作刘项对话。那么刘邦远远地看到了项羽，内心里是不是很紧张呢？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很紧张的。那么见到了项羽之后应该怎么说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非常关键，稍有差池小命不保啊。好在有张良在，来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怎么讲都考虑周到了。刘邦见到项羽之后是这样说的：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这刘邦说呀，臣就是我呀，啊，我是你的臣子啊。所以他这个称呼非常关键，他向项羽称臣，这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就表明我是向项羽您表示臣服的。这个话多么重要，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什么意思呢？没有想到我能够先入关，先入咸阳，那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没有打算在关中做这些事情，所谓的在关中称王，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的，啊，这样呢，打消项羽的戒心。接下来呢，刘邦就说：“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是刘邦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把这句话说了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说现在有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让大王您和我咱们之间有了矛盾，有了隔阂，有了猜忌。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好。这刘邦心里边啊，一定要搞清楚这奸细是谁呀，谁从中进行挑拨离间的呀，他要把这个人找出来。这些话是经过周密的考虑，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项羽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猜测项羽一看这50多岁的刘邦向自己称臣，那心里边那个高兴啊，甚至说是心花怒放啊。这项羽啊，经不住一句好话，一向他称臣他就忘乎所以了。所以下边就说了：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意至此？什么意思呢？哎，这话还不都是你手下那个左司马曹无伤说的吗？如果不是他说，我项羽怎么能这样做呢？读到这个地方，任何一个读者心里边会咯噔一下。为什么？这项羽太轻率了，太无知了，太不懂事了， 你怎么能够把曹无伤给卖了呢？这就是项羽的性格和刘邦性格不同的地方，实际上是说明了两大军事集团的领袖，一个是成熟的，一个是不成熟的。项羽这种人经不住别人的一句好话，是不具备当领袖的资格的。司马迁着重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其最后的失败与胜利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鸿门宴之后两大军事集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刘邦得胜，项羽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项羽的性格特点当中这样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造成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在欣赏这一部分的时候，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项羽的性格特点，而他的性格特点呢又是通过项羽的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 性格决定命运，刘邦在项羽面前一句言语上的臣服，让项羽立刻平息了怒气，并打消了杀刘的念头。而一句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则暴露了项羽在这场斗争中的弱势，性格简单直爽而有时稳重。而这一句话引起了项羽身边的一位重要谋士范增的警惕。老谋深算的范增接下来会如何帮自己的主公项羽施展鸿门宴之计策呢？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这个范增啊，是项羽手下的一位重要的谋士，70多岁了，项羽非常的尊重他，尊称为亚父。范增认为能够与项羽争天下的也就是刘邦，所以他一再劝说项羽必须要杀掉刘邦。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鸿门宴会上范增的计策得到了项羽的采纳，刘邦被杀，那么项羽夺取天下非常轻松啊，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任何力量可以和项羽一争高下。但是历史的发展呢，往往是出人意料。那么在这个鸿门宴千载难逢的机会，项羽失掉了。宴会开始了，大家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啊，看上去似乎是很平静，但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波涛汹涌。这范增心里着急啊，于是在宴席中间他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身上佩戴着的饰物，这个饰物呢叫玉珏，多次的举起这个玉珏向项羽暗示。这个决这个音呐、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它是谐音，决断决杀。而且在示项王的时候呢，还是朔目用眼神来示意，几次向项羽递眼色，意思就是说赶快下决断，赶快下决断。可是这个项羽啊下不了这个决心呐、啊，他有妇人之仁，这样呢一错再错，错失良机。在旁边的张良看出了这一切，非常着急。范增呢也是非常着急，我多次的示意你装着看不见呐、啊。于是范增只好去想下一个计策了，进入了鸿门宴会的第三个步骤。这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项庄舞剑。这范增是老谋深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项庄是项羽的堂弟，力大无穷，善剑术。给项庄说， 你进去之后拔以剑舞，装着是给刘邦祝寿，趁机把刘邦杀死在座位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将来你们都要成为刘邦的俘虏。这话说的可是够狠的。于是项庄就进到了宴会上。来到之后呢，我们军中也没有什么可以来助兴的，我就只好拔剑起舞来为刘邦来给沛公啊祝寿。那这样的一个请求，你项羽是不能阻拦的。当然项羽心里边呢也是知道可能要有动作，这项庄就拔剑起舞。我们可以想象项庄的舞剑呢带着风，闪着寒光，多次剑尖直指刘邦的眼前。可能这刘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稍不注意一剑刺杀。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就在这刘邦命悬一线之际，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有前边有所铺垫的，用小说的笔法来讲，那是有伏笔的。谁出现了呢？项伯出现了。这项伯一看非常危险呐，于是也拔剑起舞，长一身一臂沛公，装不得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项伯呀也拔剑来开始起舞了。在起舞的过程当中呢，他常常用自己的身子挡住项庄，使得这个项庄呢无法靠近刘邦，于是也就不能下手啊。这可以说又到了一个转机时候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转机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那项庄可能找一个空档一下子就把刘邦给杀死了。坐在一旁的张良心急如焚呐，他一看情况不妙，于是就出去了，他要采取措施。这就是在鸿门宴会当中最扣人心弦的一段项庄舞剑。 看似和乐的鸿门宴会却杀机四伏，项庄的剑光所到之处无不让冒险赴会的刘邦心惊胆战。在刘邦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项伯出现了，刘邦之前的政治拉拢终见成效，而张良见势不妙，也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杀手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可以说整个的鸿门宴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樊哙何许人也？樊哙是刘邦手下的一员大将，史书记载呢，他和刘邦呢还是有亲戚关系的。这个樊哙啊，长得五大三粗。张良出去之后，把樊哙叫了进来，面对着项羽，怒发上指啊！什么叫怒发上指？就是他的头发都直立起来了，一根一根的都直立起来了，目眦尽裂。目眦尽裂就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把眼眶都要给蒸裂了一样。那这来者不善呐、啊！项羽一看此人杀气腾腾，于是高度警觉，按剑而击。所谓的按剑而击，就是项羽一看这样的一个人进来了，马上就按住自己的宝剑，直起身子，那就是一种做好了要搏斗的准备。张良呢，马上就解释说：“这是沛公之参胜樊哙者也。”项羽一听，于是心里边就清楚了。壮士赐之之酒，赏他一杯酒喝。这樊哙呢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这项羽一看，哇，酒量不小啊，赐之之间。什么叫赐之之间呢？给他一块猪大腿吃，手下的人呢给了以生之间，就是以生的猪大腿。那你说这怎么吃啊？ 这樊哙就是樊哙那种豪气表现出来了，把这个肉放在那个炖上，用刀切吧切吧就给吃了，吞了下去。这项羽看的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啊？项羽是一位壮士，他也欣赏这种壮士，非常高兴啊。壮士能复饮乎？还能喝酒吗？到了这个时候啊，樊哙就要说话了。说什么呢？根据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樊哙呢是一个粗人，但是他粗中有细，他所说的这一番话有理有据。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是张良教给他说的。这段话呢很长，大体的意思就是说，秦王虎狼一样，天下皆叛之。那现在大王项王您呢？您不能够再学秦朝吧？不能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吧？现在我们沛公刘邦进了咸阳，毫毛不敢有所犯，还军霸上，就是等待着大王您的到来呀，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那么您面对这样劳苦功高的人，你没有封赏之说，反而听小人的谗言，想要杀刘邦，你这个做法对吗？这樊哙说的有理有据啊，可以这样说。项羽听了之后心里边觉得理亏啊，理亏呢无言以对。所以这样呢，就由原来的整个场上的被动转为了主动，这就变得对刘邦很有利了。所以整个的鸿门宴会它是扣人心弦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樊哙闯帐之后，接下来呢写到刘邦借机找了一个借口啊，就出去了，叫如厕，起如厕。那么出去之后，张良也就跟着出去了。张良给刘邦说，必须马上离开，不要再做任何的停留。当时刘邦呢还有点犹豫，我就这样走了吗？不辞而别是不是不太礼貌啊？樊哙呢又说，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呐、啊。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还辞什么？还告辞什么呢？讲究什么礼节呢？赶快逃走。好，下面呢我们对鸿门宴做一个小结。鸿门宴这篇文章是历史名篇，这篇文章集中塑造了项羽这样的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位英雄也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太好面子，妇人之仁，不能够有一种领袖的审时度势的杀伐决断的这样的一种勇气。相比之下呢，刘邦则显得很成熟很老练。刘邦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能屈能伸。而相比之下，项羽呢就做不到能屈能伸，所以最后项羽是宁肯自杀也不肯过江东。历史就是这样，性格往往和他的成败密切相关。我们今天来欣赏鸿门宴，应该从中懂得一个历史的经验，性格决定命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